把心飙到最高顶点，青春万岁，追梦的我们不会累，勇敢的面对，哪怕流着眼泪，将心中无限思念用力的撒向世界。青春万岁，追梦的我们不后悔，真诚的体会 的是信乐团的歌曲《青春万岁》。千千阙歌这一时段继续请您欣赏的是张敬轩演唱的《断点》，弦子的《私奔》，林俊杰《可惜没如果》，和耳边我们听到的这一首 Twins 的歌曲《翱翔的小鸟》。 我在玩遍世界，偶尔会觉疲惫，小虫若不努力长大才可悲，少有半秒台写不出白头一回，尝尽苦辣滋味。他是努力学习贡献加分加过，不是不学是干不求问收获，时刻也要做到科技专心不惑，半截万事心火全情投入，进度刻苦不管多少，坚持继续抓紧眼前目标， 且付出白头一回，尝尽苦乐滋味，全心投入进步，刻苦不管多少，坚持继续，抓紧眼前目标，从未停下脚步，总有一天炫耀，起飞了，闪烁光亮每一秒，是翱翔的，实现热切理想的概念，我同样起自漂白中翱翔，每一场迎战，却挡不了大家奋勇模样，大家全情投入。

句话，一辈子，一生情。 周华健的经典老歌《朋友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青年阙歌，我是于允。年轻时代曾相伴走过的人，总是让人无法忘怀，总会让人心怀美好，无怨无悔。继续来听辛晓琪演唱的《走过》。 爱那刘师傅，爱那手带舞，这一路我走过，甜蜜比苦涩

放手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这一刻为着烛光，让我们静静地度过。莫回首，莫回头，当我唱起这首歌，怕只怕泪水轻轻地滑落。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，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。继续走，继续游，人生难免苦与痛，失去过才能真正懂得去珍惜和拥有。情难舍，人难留，今朝一别各西东，冷和热点点滴滴在心头。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，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。伤离别，离别虽然在眼前，说再见，再见不会太遥远。若有有缘，就能期待明天，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。静静地度过，莫回首，莫回头，当我唱起这首歌，眼心中留着笑容，陪你度过每个春夏秋冬。 对旧日时光的问候，对今日时光的祝福，尽在张学友的这首经典老歌祝福当中。到这里，今天的千千阙歌节目也即将告一段落了。为你预告一下，明早我们将欣赏到的经典老歌，苏芮演唱的《心痛的感觉》。薛之谦刚刚好。 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。 莫文蔚，他不爱我。 我看透了他的心。 张浩哲，小情人。 你是我最爱小情人。 周华健，风雨无阻。 想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。 孟庭苇，伤了你的心的我伤心。 怎么让你伤心，伤了你的心给我的心好伤心。 F4 烟火的季节。 牵你的手去感觉烟火最迷人的季节。 奚晓琪，味道。 想念你的笑，想念你的外套。 黎明，今夜你会不会来？